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江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节目里一直在说吃，不过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其实现如今老百姓的生活，甭管是衣食住行，都开始流行一个词儿，叫返璞归真。打个比方，就拿这交通工具来说，早先没有私家车，您要是想出门只能坐公交或者骑自行车。后来这私家车进入家庭，咱老百姓的日子档次提高了，开车出门又方便又快捷。可是慢慢的，这车一开多了，大伙的意识又变了，觉得天天开车呀，一是不环保，二是没机会锻炼，三是烧不起油，所以又开始提倡少开车。您看，这就像个轮回，又转回去了。其实返璞归真这个理儿啊，在饮食上也有所体现。怎么呢？您看现如今一说吃的好，不是说这饭桌上有多少肉，而是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所以慢慢的，一种新的饮食观念就被提出来了，素食。咱今天的节目呢，就打素食开始说起。金秋十月放长假，阿龙陪您逛京城，带您看看旅游景点，给您讲讲神话传说，和您尝尝老字号的味道，再听听老字号的传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十一京城7日游第7集。一说到素食啊，好些人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和尚。大伙儿都认为寺院里的出家人不能吃肉，所以这种饮食习惯呢，是打寺院里边流传出来的。但是我这儿得跟您说，如果您这么认为，那就错了。首先一点，信奉佛教的教徒，尤其是在寺院里修行的和尚，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呀，可是没有明文规定说和尚不能吃肉。既然早先和尚允许吃肉，那这吃素的风又是怎么吹起来的呢？又是什么机缘让和尚彻底改变了饮食的规矩呢？其实普通人吃素那可比和尚得早。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先哲圣贤都吃素，他们吃素的理由是可以修身养性，益寿延年。 有了这些人的推崇，这吃素啊就像流行风一样，好些文人墨客甭管是自己修行如何，这肉啊倒是先戒了。学问成不成的单说，先装装样子。轮到和尚彻底不能吃肉的时候，那都已经是到了梁武帝萧衍当皇上的时候。这萧衍以前节目里说过，号称叫菩萨皇帝，那可是极其虔诚的佛教徒。要是搁咱现在说，这萧衍也就是入错行了，真要是不当皇上，兴许能成一代高僧。信奉佛教本没有什么错，可是架不住萧衍的本职工作是皇上啊，您不能天天的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礼佛念经啊，到最后朝政也不管了，好几回想逃跑，打算跑到庙里出家当和尚，弄得人家寺院里的和尚都担惊受怕的。佛经里头讲究不能杀生，您看即便最初和尚能吃肉，那也是明令禁止不能杀生，要吃三净肉。这萧衍天天捧着佛经烂熟于心的，他受不了国家里边天天有杀生的现象，每回一想到这个问题呀，萧衍就冥思苦想，到底怎么着才能够根本上制止杀生呢？琢磨来琢磨去，杀生都是因为想吃肉啊，如果杜绝杀生，不吃不就得了吗？想明白之后，萧衍一道命令，先从寺院开始禁止，禁止和尚吃肉，甭管是什么肉，总而言之就不能吃了。而且在这儿我还得说一点，就是啊，其实佛经里讲的这个荤腥啊，它并不是一码事，得分开说。怎么意思呢？这荤呢，您看中国文字是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菌，就说明了这荤代表的是植物而不是动物。这荤呢，在佛教戒律里边有明文规定，指的是葱蒜韭菊，说白了就是大葱小葱洋葱韭菜蒜，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而这个星呢，您看是一个月呀，一个星，这代表的是肉。不光和尚要吃素，为了能够把戒杀生贯穿到底，就连祭祀祖先的仪式上所摆的贡品，萧衍都把早先的肉改成了蔬菜水果。您看他吃素啊，也得要求神仙跟着一块吃素。有了萧衍的带领，全国上下呼啦一下刮起了一阵吃素风潮。结果早先靠卖鸡鸭鱼肉为生的商贩，因为顾客少了，吃肉不盛行了，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紧了，没人吃肉，没人买肉，连带关系一拖累，这养牲口的也受影响。那个时候啊，估计这个饲养牲畜的跟做肉铺生意的肯定是没什么前景。现如今咱老百姓的生活都讲究，尤其是吃，甭管您吃什么都得遵循营养和健康。意识到这一点，好多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就开始琢磨吃素斋馆了。人家这素啊，可不是一般的素。我毫不夸张地说，好些素食馆里的菜品，我要是不告诉您它是素菜，您一准得夸，嘿，这肉做得好吃啊。素菜馆里一般呢，都会遵循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忌讳，原材料全是选用豆制品，经过厨师一系列的秘方烹制，等端上桌的时候，面对眼前这盘素菜，您肯定吃惊。素菜馆推荐，功德林饭庄，起源于1922年，算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后来在北京开了分店。功德林的菜是以鲜香纯正、以假乱真的净素佳肴为招牌，如果您想品尝一下素食，不妨去那儿看看。当然在这儿呢，咱也得说，蔬菜水果豆制品固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为了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咱呢不能光图这吃素流行，也得吃点肉。既然咱们说到素食了，就不能不说一样食品，什么呢？豆腐。现在如果您逛超市的时候，走到副食区里，准能瞅见各式各样的豆腐。这豆制品呢，可以算是物美价廉，营养丰富。在咱们这老百姓的饭桌上，它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上座率最高的一种食品了。更何况不少杂志都在宣传它的营养性， 甚至在减肥狂热的年代，戒肉戒糖就是不用戒这个豆腐。那咱们说了半天它的好了，您又知道这豆腐是谁发明的吗？在淮南民间有这么一句歇后语，刘安做豆腐因错而成，说的就是发明豆腐的故事。那这个歇后语里的刘安，他又是个什么人物呢？这个刘安其实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公元前164年被封为了淮南王。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组织编著了《淮南子》这本书。这本书里写的是离奇古怪，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对汉朝初期数十年社会政治思想和科技实践的科学总结。当时刘安的门下食客就有数千人，其中有八位是这些人里头最有学问的，深得刘安的赏识，还被称为是八公。刘安这个人呢，很讲究黄老之术，所以就在一座叫做肥灵山的地方炼长生不老的丹药。这八公呢，就是刘安炼长生不老丹药的得力助手。其实炼丹说的通俗一点，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科学实验，那要是做实验肯定就难免会出错。本来炼丹的时候就不应该将石膏或者卤水点到豆浆里头，可这几个人呢，一个没留神就滴进去一滴，结果就是这么一滴呀，把豆浆变成了豆腐。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当初这个刘安和那八公第一次看见豆腐时候的表情，您说是惊讶呢还是惊喜呢？不过这几位里头啊，还真有一位不怕死的，看到这新鲜东西愣是说呀，让我先尝尝。咱们先不说他这话说的有多潇洒，您就光想要是把一种陌生的食物送到您的嘴边，谁能不犹豫啊？估计在他喊出此乃天下美味也之前，恐怕早就吓得一身冷汗了。因此我们在这儿还真是要感谢那个第一个吃豆腐的人，要不是他的英勇无畏啊，怎么能让咱们现在的饭桌上亮起了一道又一道豆腐风景呢？炼丹炼成了豆腐，这对刘安来讲也许是一种错误，可是因为这种错误才有了他这项食品发明。刘安与他那八公虽然没有因为炼丹而长生不老，可最终却因为发明了豆腐而万世流芳，就连当时的这座肥灵山也被改了名，叫成了八公山。您说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长生不老呢？说到卤煮火烧，想必大伙都不会陌生。火烧是井字落刃，豆腐三角给刀，小肠花样分段，肺头剁烂筋脑，一阵眼花缭乱之后，再浇上一勺浓浓的老汤，配上蒜汁儿，那味道简直绝了。不过就这样吃吃，别看大伙对他不陌生，可是关于他的典故和由来可未必人人知道。要说这北京人没吃过卤煮火烧的还真少。记得小时候啊，老听大人们说这卤煮火烧啊，早先是北京城里穷人自己发明的一种解馋的食品。那会儿穷人想吃肉多难呢，一个月挣的钱都未必能够吃上一顿的，所以这些穷人为了解馋，上好的炖肉啊吃不上，就拿下水凑合，好歹能打打牙祭解解馋呢。再者说这卤煮火烧里又有下水，又有烧饼，还有老汤，吃完了干的稀的都有，扛饿，所以那些拉车的干体力活的都好这口。其实现在看来，老人们的这些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呢？首先咱们先看看这卤煮火烧的产地，人家说的没错，它确实是老北京的一种小吃。不过这发明人可不是穷人，而是从清朝的皇宫里传出来的，叫酥燥肉。据说溥仪先生的夫人在写《食在宫廷》这本书的时候还特意介绍过，那是乾隆45年的时候，乾隆爷巡视南方，就下榻在扬州安澜园陈元龙的家里。 陈府的厨子张东官知道乾隆爷特别喜欢吃口重的东西，就亲自做了一道酥燥肉给乾隆尝尝。这道菜是用上好的五花肉加上丁香、光桂、甘草、砂仁、桂皮、扣仁、肉桂等九味香料烹制而成的。结果乾隆这一吃不要紧，连汤带肉吃了一干净。为了能够经常吃上这口酥燥肉，当时下令把这厨子给我带回京城入宫伺候啊。进了皇宫，张东官还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把这几种调料按不同比例熬制成肉汤。每次乾隆爷想吃的时候，直接把五花肉放在汤里煮就行了。张东官是苏州人，所以他熬制的肉汤就被叫成酥燥汤。后来这道菜的方子传到民间，经过改良，卖酥燥肉的摊贩们还在锅里加上了火烧。时间一长，这皇上爱吃的酥燥肉就成了民间火爆的风味小吃了。酥燥肉在当时这么受人欢迎，那它又是如何演变成卤煮火烧的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当时这个酥燥肉可不是普通百姓能吃得起的，一般这些做酥燥肉的商贩们都聚集在东华门外，来这儿吃的全是进宫上下班的官员。咱们都知道，这做卤煮火烧最出名的就是小长臣。这字号起初的发家人叫陈兆恩，当时就是卖酥燥肉的。每天出摊的时候，除了那些有钱大爷和官府的办事人员在这吃以外，周围还站着很多穷苦老百姓。这些人穷，没钱买，只能站在旁边看着。于是陈兆恩就琢磨，怎么才能让这些穷苦老百姓也能吃上呢？这些人首先没钱，如果想让他们吃得起，只能是价格便宜。可这五花肉它不是一般的贵呀，要是这么算下来，我得赔多少钱呢？想来想去，陈兆恩是既不能赔钱，又想让老百姓也能吃上，那只有改良啊。五花肉不是贵吗？但是下水便宜，把这五花肉换成肺头大肠，这样老百姓不就吃得起了吗？就这么着，陈兆恩改良了酥燥肉的原材料，老汤火烧不变，只是用下水代替了五花肉。头一次卖这种新食品，就让老百姓一窝蜂似的买了一个干净。打那儿起，陈兆恩这不经意的改良还真是歪打正着的创出了传世美味。老百姓都知道这掌柜的姓陈，所以日久天长的，陈兆恩卖的这改良版的酥燥肉就被大伙叫成了小肠陈。起初小长臣也是没有固定摊位，推个车走街串巷，像东安市场、西单这种繁华地段都能找到小长臣的买卖。后来当家的发现，像戏院门口这样的地方客人比较多，每回这戏一散场，甭管是看戏的还是唱戏的角儿，都喜欢吃这样的小吃，于是把摊位固定在了一些戏院的门口。据小长臣第三代传人说，别看这小小的卤煮火烧不比那些上得了台面的豪华宴席，可就连梅兰芳、谭富英、张君秋这样的京剧名角都喜欢。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小长臣并入了国营饭馆，先是在前门附近的华北楼饭庄供应，后来又调到了南横街的燕都饭馆，专卖卤煮火烧。现如今小长臣的买卖还在，陈兆恩的后人一代一代的把这个北京传统小吃延续着。别看从小长臣刚刚发家到现在，已经从流动生意做成了五家分店的老字号，可是这小长臣的制作手艺却一点都没有变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

快把青春充满电。祖国更加美丽和谐。